第三节大飞看天，我希望我有机会做到六节，但系做唔到嘅，因为咧做呢啲节目咧系好花精神时间嘅。我最近咧认真咗啊，所以咧漏口啊、甩咳啊、唞大气啊，或者讲错人名啊，系少咗嘅。咁啊，值得恭喜。咁咧就下个礼拜咧开始咧就有啲新节目啦，咁大家支持啦。上次讲咗有啲关于咧健康食品嘅资讯啊，同埋一啲古仔嘅，咁如果你哋咧就冇听下次听一次啦。咁北京咧而家咧三中全会完咗，系紧急咁开嘅，而家就开两会啦。啱啱咧阿曾 B C 咧就俾咗啲credit 要俾曾 B C， 因为佢话俾我听嘅。咁咧话而家咧佢北京咧啲同学咧就讲咗，话咧戒好似戒严咁啊，好紧张。咁呢我都问过，因为我都有啲北京朋友啦，咁听我做节目都知道，都话而家基本上呢草木皆兵，北京呢係放假，因为开两会好紧张。个气氛好紧张，咁胡街呢啲啦，当然啦，不能出国，冇证件，冇呢个嚟香港港澳通行证，但係年年得到呢啲时间呢就请我上飞机，咁呢就都好嘅，睇下中国嘅大好河山，嗱又吞口水啦，死啦！一个人讲系咁噶啦，你原谅下我啦，系咪啊？因为一个人讲一条气讲咧，个脑又谂紧嘢啊，咁啊废话唔讲啦，咁讲下头先个话题啦，北京好紧张，喺二中全会嘅时候咧，摆咗国家主席。唔止做两届，修改宪法上咗议程，但系冇结果。跟住新华社提早英文稿出咗呢件事，引起全部所有嘅人，包括国外国内都讨论紧，系咪习近平要做皇帝终身制？喺呢件事上高。各地嘅诸侯，即系各级嘅省委书记啊、市长啊、各部门，因为本身所有大陆系靠不干子同枪干子嘅，所有嘅舆论咧冇作出好强烈嘅反应。反应嘅意思唔系话反对佢，系附和佢。好少，各地嘅诸侯都冇，即系如果佢做皇帝，就各地嘅诸侯都冇，冇好重要嘅声音，包括香港嘅郑耀堂啊、谭耀宗啊、范徐丽泰啲支流啊，系咪啊？系得个刘少佳出嚟啊，叽叽吉吉，咁但系实际上佢哋都讲不出所以然。隔咗一个月，传咗呢啲声音，当然。我上次做节目都讲，系摆晒你啲人入京，然后一个霸王硬上弓，要你人人表态，人人过关，措手不及，要支持佢。因为上次系讨论性质，冇表决，冇成。但系呢单嘢一出咗，唔系净系全世界，大陆都好多嘅议论，就系大陆对民主。嘅希望系冇咗，由毛泽东身上嘅终身制变成咗两任制。虽然国家主席同副主席系一个虚衔，但系当佢变成咗一个唔止可以当两届嘅，可以当三届、当四届嘅时候，佢就可以变失衔。邓小平退咗落嚟，佢一。界平民啫，但系实际上当时嘅邓小平，九七年前嘅邓小平，为咗改革开放，冇职务起身都可以南下制造舆论，令到改革开放更加深化南巡。大家都应该记得，共产党修改宪法，不停都收紧，唔系收。紧啊，唔系紧啊，宽紧嘅紧，系不停咁收紧，即系做紧咁解。 我哋香港要修改基本法，十恶不赦，做任何嘢都话系维护基本法，系支持基本法，基本法不能改，香港就，但系大陆修改宪法，行个立秋，等于食生菜。但是因为而家大陆嘅经济喺呢几年呢十年蓬勃得好犀利，真钱又好假钱都好，房地产一路炒上嚟，好多大白象或者好多啲企业互相隐瞒包庇安邦，有啲人被誉为新一个庞氏骗局。安邦出咗事，大家都睇到，国家接管咗，或接管一年，但系佢哋都无意将佢国有化。佢哋都话，如果有机会，有啲民企系认为安邦适合嘅话，佢哋就卖翻，即系将佢咧就嘅股份股权就卖翻转让翻俾民企，等佢更加有活力。呢个共产党嘅说法。我开头以为有益啊马云啦、能够买安邦嘅有几多人啦、除咗两个姓马嘅之外有几多人。啱啱咁我心目中马化腾就忠于党。马云系人头，太子党啲人头。呢隻死猫可能都食梗。但系一个屈美十漏咗个吉利。啱啱成功收购咗 Benz 总公司，股价大升。共产党一放风话安邦会卖返出嚟，我哋只不过系管，即系我哋只不过系托管一年啫。一年后佢就会放返出嚟㗎啦。吉利第一时间讲，我哋会积极参与保险业务，时间相当吻合。而吉利近期嘅股价收购，海外嘅收购无所不能，个个都谂住班钱回潮翻翻去大陆，竟然喺呢个时候吉利传出呢啲咁嘅消息，点解会咁样？唔系两马，唔系马云、马化腾，系吉利。点解？马化腾就最忠于共产党，忠于习近平，但系你点样忠心都不及习近平个妹夫，因为吉利嘅幕后主持人就系习近平嘅妹夫。呢件事先系真，到最后尾益嘅都系自己人。所以呢有阵时呢做节目一个人做吃力啲嘅，因为呢好多嘢呢想讲词不达意啦。因为呢为咗做好呢个节目呢，我而家基本上每日睇四份报纸。东方、苹果、明报、信报。另外上咗好多网站，我希望呢有好多嘅网友呢会加入我哋，我一路呢邀请緊好多人，因为我自己呢将我自己呢想办法摆到八，即係八月五号开始呢，我就希望能够有一个悠长假期，咁但係呢 view 要继续，所以希望大家多啲 subscribe 我哋啦，分享我哋出去啦，将我哋啲频道介绍俾朋友啦，咁希望做得更加多。所以呢而家做节目会同好多朋友倾倾一轮先会做，即係剛才我哋讲安邦嘅嘢，亦都讲返讲返呢次三中全会啦，但係竟然呢无声无息，乜嘢都冇，老调重弹，坚持呢个共产党领导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化乜乜乜乜呢啲嘢讲一百次都系㗎啦，但係冇再提 主席恒常化，唔止做两届。点解？因为真係遇到阻力，因为大陆嘅中产阶级形成咗。佢哋觉得即使个领导人做得唔好，但係你都係做两届，你都会换班。但係喺呢个希望上高，连呢个少少嘅民主可以扭转嘅机会都冇咗。所以呢，喺国内中产阶级，你唔能够话俾佢冇。当一个地方一啲城市富裕咗嘅时候，好自然就中产阶级形成，跟住佢哋维护佢哋嘅利益，佢哋嘅学识，佢哋嘅睇法会直接影响咗个社会。而家就係咁样。二，习近平近期做咗个好大嘅举动，就係留学架空咗李克强，飞咗过去搵特朗普。中美贸易嘅问题飞咗过去。李克强话晒都国务院总理，而家你嘅经济小组竟然系你习近平负责。国师就系留学，即系胡苏贞嘅同学。我冇记错就系、是。件事就系咁样，必然得到，即系三中全会必然得到反弹。所以明知会反弹，连议程都唔摆上去，连议程都冇，冇讨论，因为其实喺二中全会已经讨论咗噶啦，谂住喺呢度焗啲人表态，但系呢样嘢冇做，但系有但系啦，今日开两会，我估一定会做，只不过遇到阻力嘅时候，我褪一褪，下次紧接上嚟。紧接嘅时候一样会推出呢、这个习近平，你话佢财大智疏又得，死心眼又得，但系咧佢嘅毅力系值得佩服嘅。啲人话我小马大帮忙，我中意听汪向编辑部，系因为佢讲佢哋一个讨论形式，我哋讲件事，讲个人，我亦都仲有两三分钟讲对。帝制嘅睇法，毛泽东嘅睇法，习近平嘅睇法，可以讲一讲。毛泽东系终身制，佢比做皇帝更扑街。点为之做皇帝更扑街？皇帝佢一个制度嚟噶，佢做千秋万世嘅皇帝，佢都系皇帝传俾个仔，唔会乱。你点样乱都系下低嗰班人，都系佢个仔做，啱唔啱？呢、这个就系中国嘅皇帝。但是共产党不是的。到邓小平主政的时候废了终身制。其实国家主席从来没有人做过十年两届，包括毛泽东。这个是虚衔来的，从来都没有。翻查共产党历史，没有人做过中国国，即是中国共产党主席，国家主席做过两届嘅呢个虚衔，但系邓小平斩断咗佢，佢隔代钦点，你即系轮住做啊，即系等于马来西亚以前咧，有每一个省，每一个省啊，即系佢哋叫即系佢哋啦，就轮流。今日今年就轮到我做，我话事，咁就将成个国家嘅资源咧就摆咗落我度。我希望冇讲错啦，如果马来近有听。出年你话事，就将全国嘅资源就俾咗你，咁就轮流分配咗个利益，就既得利益嘅。邓小平就行呢一套，平衡咗各方势力，但係习近平打破咗。如果佢将会系终身制，而冇接班人，即使你自己委任嘅接班人，即係好似而家胡锦涛同江泽民委任嘅接班人，你废咗佢就废㗎啦。啱唔啱？喺权力斗争嘅情况底下，打贪嘅大前提底下，孙政才废你咪废你囉。胡春兰喺边度呀？系咪呀？你将嗰个平衡感打开咗个缺口，到你真系可以续任。虽然我唔相信你系做想做皇帝，但系你呢个规矩打破咗之后， 只要有乜风吹草动，你长命百岁就拖多几年，突然间行过路过唔好错过，好似啱啱嗰个咩啊心脏病今日仲好地地，即係安邦集团嗰个创办人。嗰个叫乜嘢名啊，我真係唔记得。突然间几个钟头，今日仲影到佢同个老婆好开心，讲完好开心，突然间陈小露啊。咁就瓜咗。中国会乱到点，内战都有可能。所以习近平是做了一个最差的示范。其实还有些事讲的。还有很多事讲讲普京啦绑这个特朗普啦而家呢既然即是讲多一分半分钟啦希望星期六或者听日再讲啦有机会啦。有历史以来最早的选举工程正式开动了就是特朗普和普京。两个提早咁早就开始了其实好笑好话即是都相对得意咯。再加上普京话我而家嘅导弹可以打晕全世界。咁呢我都剛才啱啱同 Alex 请教咗 Alex 究竟系点嘅事。咁睇佢哋军武器言讲啊定系我抽啲时间讲啦。如果我讲得唔好嘅你可以留言话俾我听。咁我会睇嘅。如果呢讲埋晒啲无厘头嘅嘢讲嚟真系嘥时间。咁但我都多谢留言嘅。因为你留言呢热闹啲。讲到呢度拜拜。